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。第几？这五年去哪儿了？路边一间简陋的餐厅中，张新瑶和男友阿泰西装革履，侃侃而谈公司上市以后的发展前景。阿泰写下了一张纸条： 我现在再给你1000股，一定要保管好，这可是上千万的资金。 你的公司到底有多少股啊？ 哼，商业机密。 你是不是又想找我借钱？ 怎么能说借呢？是入股，是投资，是有回报的商业合作。行啊，现在是项目后期的研发阶段了，如果我不把这个缺口补上，前面的投入就全白费了。 这次是多少？ 哎，不多，还差20万。 20万？我哪有那么多钱？阿泰，我认识你5年，前前后后你管我拿了多少钱？ 哎，新瑶，求你了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。 不是不帮，我真的没有。我为了下个月的房贷，我都沦落到给人当保姆了。 没关系，你有稳定的工作，合法的收入，如果你真想帮我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 阿泰递过去一个礼物盒。 来，打开看看。 算你有良心。 张新瑶看着精美的包装，还以为是什么礼物，美滋滋的打开，竟然是一台刷卡机，顿时怒火中烧。 什么意思啊？ 阿泰单膝跪地。 刷卡套现。 你干什么？ 哎呦，我求你了，答应我吧。 哎呀， 你起来再说。你 不答应我就永远不起来。 答应他，答应他， 答应他， 答应他， 答应他， 答应他， 答应他， 别起来了。 那不是那样的，你们误会了。那个 新瑶。 张新瑶忍无可忍，拎着包便出了餐厅。阿泰无奈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无意中发现桌角有一份保单。青竹茶楼中，梁龙的面前放着3碗热腾腾的虾肉馄饨，吃得格外卖力，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。 怪我太忙，很久都没照顾你生意了。哎，看我干什么？吃呀。 苏青竹递给陈默一双筷子，陈默却拿起了汤勺，面无表情地吃着馄饨。 两口子5年没见都没说话嘛，是不是我在不好意思开口？ 陈默和苏青竹对视了一眼，又迅速低下头。 阿夏，你可得好好对我弟妹，我听说这家茶楼他是为你开的。知道这家茶楼里最出名的是什么吗？就是这碗虾肉馄饨，因为你喜欢吃，他特意到你常去的那个小摊学了好几个月，说是怕你回来找不到路，每天开到凌晨3-4点，一收摊就开始包馄饨。 陈默心里十分感动，却要装作镇定，将馄饨一口一口地送入嘴里。 哎，我都劝了他好几次别做，说洛翔已经死了，日子要往前看。他说不会的，洛翔要饿了，闻着味儿就会回来的。结果你还真回来了，他为你做的这些，我都看在眼里。 那你为我做过什么？ 神等杀神，佛等杀佛，就是为了等你回来能有个安静的地方，一起吃碗热乎的馄饨。 那听你的意思，知道我会回来？ 我更想知道这5年你去哪儿了。 陈默心想，果然来了。好在培训的时候廖永嘉 就把仙城监狱的资料做好了，让陈默寄收。这份文件里有监狱的图片、房间的布局以及每个狱警的资料，甚至还有每周的伙食。桌子下面藏着一个小巧的窃听器。安全屋内，余生海戴着耳机正在监听茶楼的情况。廖永嘉在房间里踱步，看着桌上的文件十分紧张。苏青竹也是期待又紧张地看着陈默。陈默正要回答之际，戴维推开大门，将手枪插入腰间进入茶楼，递给梁龙一个文件袋，悄悄耳语了一番。梁龙点点头，歪着脑袋等待陈默回答。 这五年你到底去哪儿了？ 跟你有关系吗？ 阿翔，没事，你说。我也想知道你这五年去哪儿了。 陈默看了一眼压在梁龙手底下的信封。 我哪儿都没去，在华城开了五年的出租车，为了不惹麻烦还弄了个假身份，化名陈默。 苏青竹眉头一皱。安全屋内的廖永嘉停下了踱步，抢过余生海手中的耳麦。余生海也愣了， 他怎么不按我们商量好的去说？ 廖永嘉面色凝重，继续监听。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找我？ 累了。 梁龙的眼里透着寒光，拆开信封，仿佛在揭晓答案。身后戴维的手也伸向了腰间的手枪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梁龙的手上，气氛压抑到令人窒息。梁龙拿出信封里的档案，仔细看了一眼，渐渐展露笑容。梁龙将档案撕碎，伸出双手与陈默相拥。 你从来都不会让我失望的。 梁龙不知道的是，戴维从出租车公司拿来的那份档案正是阿豪给他的，一切尽在计划之中。苏青竹若有所思地看了陈默一眼，梁龙为陈默整理了一下衣服。 以后没经过我的同意你不准死。 怕我死了找你索命啊？ 来，说说那批货。我刚才挺生气的，你是我兄弟，回来第一件事居然不是找我，而是去找桑波。 你烦不烦？我回来以后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，你就不能让我安安静静把饭吃完吗？ 哎，好，我只问最后一个问题，那100公斤海洛因到底在不在你手里？ 在。 那就不打扰你吃东西了，明天一早我来找你。 梁龙说罢带着众人离去。出了茶楼，戴维打开了车门。 知道不知道因为你杀了桑波，接下来的路我都要被阿翔牵着鼻子走。 可是当时桑波拿枪对着你，也没时间细想。 回去。 苏青竹和陈默长舒一口气。苏青竹盯着陈默看了许久，陈默一直没敢和苏青竹对视。苏青竹用脚挑过一张凳子拿在手里掂了掂，陈默瞥了一眼，胆战心惊。苏青竹想了想，放下凳子，拿起椅子的靠垫，一把将靠垫砸在了陈默的头上。 你疯了，你打我干嘛？ 你说呢？这五年你干嘛去了？ 梁龙已经走了还演什么戏啊？ 行，不承认是吧？我就在这坐着等你说实话。 苏青竹说完直接拿过凳子坐在了陈默的面前，死死地盯着陈默。陈默坐立不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苏青竹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拔掉旁边的窃听器，目光柔情似水。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我已经回答过100次了，别为难我了，苏警官。 你还知道我是苏警官？刚才梁龙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我的名字。 我在那个卧底的行动报告里看的。 你扮演出租车司机，在廖警官手下做事，是有什么任务吗？ 那是我倒霉，偏偏长得像那个人。这两天不是被捆着，就是被枪指着。 苏青竹伸手去拿烟，手伸过陈默的身旁，陈默误以为苏青竹又要打人，吓得缩回了脑袋。 哎，别动手！ 还疼吗？ 陈默捂着脸点点头，又迅速摇了摇头。苏青竹拿起根烟，陈默立刻拿起打火机，毕恭毕敬地为苏青竹点上。苏青竹一把打落了陈默手中的打火机。 洛翔从不会给我点烟，你为了演出租车司机把所有的习惯都改了。 我，你爱怎么想怎么想。 那你告诉我，你不是洛翔，跟梁龙你有什么？ 廖警官告诉我，洛翔在梁龙面前就是这个样子。 那你为什么不用筷子？ 啊？什么筷子？ 洛翔吃东西，从来不用勺子。 我用什么吃东西你也要管啊？再说了，廖警官也没跟我说这个呀。 哼，廖警官没说过什么，你倒是记得清楚。那廖警官跟你说好的，你怎么不照着跟梁龙解释？ 有什么问题吗？ 谁让你自作主张的？ 陈默拿起被撕碎的纸张，上面正是陈默作为出租司机的档案和照片。 我只是说出了梁龙已知的答案。 如果不是呢？如果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呢？ 我只能赌，幸运的是我赌对了。 所以一个出租车司机怎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力和洞察力？ 陈默哑口无言。 现在的华城不会永远像你想象的那样发展，只要走错一步你就会没命。 陈默直接站起身准备离开，又掉头回来，拿起了吸管，用挑衅的目光看着苏青竹，当着苏青竹的面把馄饨汤吸了个精光。 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再见。 陈默快步离开，距离茶楼越来越远。苏青竹站在窗前，默默地看着陈默的背影消失不见。